相爱是糊涂，深情算我辜负，一见凌月跳得万里路，何必多问沉浮，仿佛是前途，忽醒忽梦谁清楚，波涛里深几根筋骨，是起是落无心苦，别回顾，谁叫风尘路，嘿呦嘿呦嘿，嘿呦嘿呦嘿耶，踏破冰冷天地，天地寂寞，寂寞一醉，一醉是结束，身在梁山心在何处，曾经跌倒还记得不，天涯归来生死几度，何时泡沫尘土，一天行道天道有误，多少年华轻浮江湖，身在梁山心在何处，曾经跌倒还记得不，天涯归来生死几度，何时泡沫功名尘土，一天行道天道有误，多少年华轻浮江湖，多少年华轻浮江湖， 哭笑了一江水，夜半花你在光着人听的音乐，天很黑没有醉，

也许你跟我一样非常的喜欢吃芝麻酱，芝麻酱的比例掌握好了，味道就成功了一大半。所以来分享一下万能的芝麻酱怎样做才最好吃。首先取芝麻酱一勺半，加入两勺的开水化开，但是如果是要拌爱出水的菜，比如说黄瓜，就可以不加开水，直接跳过这个步骤。然后加两勺半的生抽拌匀，加两勺白醋拌匀，加入两勺白糖拌匀，再加入一勺香油拌匀，还可以再加入一勺半的蒜末，尝一下味道。如果淡的话，可以再加一点点盐。刚才说的这个量呢，正好是可以拌一份面或者一大盘凉菜，然后就可以吃啦。这样的做法试试看吧。OK， 继续来听歌。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 裙摆摇摇像女孩的笑， 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快乐蔓延在空气中，无边无际。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 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品味1033。 每次独自一个人坐在旧日的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苍老的激情，陌生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 我们说到这个诺贝尔和奥斯卡啊，这个图女士和莫言呢，也是缓解了国人的诺贝尔焦虑，但是对于奥斯卡我们依然是无比执着。即便李安早就拿过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但是没办法，他不是中国大陆人。我们要的是一个护照上堂堂正正的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七个大字的中国人站在奥斯卡的领奖台。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能让我自在，忘掉要排队，空气湿哒哒，演员很坏。就是这个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阳光跟着洒下来，看见整个城市在恋爱。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 我不期待， 却偏偏爱。不可能错过你，爱情从这儿迫不及待， 期待， 默默意外。只要自在， 只要自在。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会想谈恋爱，忘掉不自由，钱会花很多，朋友责怪。就在这个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彩虹跟着跑出来，那是你的微笑，你很爱。 不可能错过你， 缘分这件事有多奇怪，我不期待， 我不期待， 偏偏爱。 过来，过去的阴影是你徘徊、yeah。 奥斯卡呢，尽管年年都有，关于中国人的奥斯卡情节呢，以及相对于这个情节的反思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不代表全世界的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或许也知道，其实呢中国电影呢早就已经入世了，成为世界电影的一部分。中国电影人在世界各大国际电影节上的攻略早就已经为中国电影挣回了颜面。 如果不再有任何交集，只是沉迷 I love you baby， 我不要你困在我这里，你勉强给我一个微笑，不敢看我眼睛，别说什么，真的不

天而间的回忆 I just can't help It's all magic 跟着你同步的呼吸只为爱情而活着的人才是幸运青春对着说我不清醒我却宁愿情不自禁 I feel so 说到奥斯卡啊，不妨这么说，如果中国电影中的大多数的依然保持目前的势头啊，不要再继续的烂下去，即便十个中国导演拿走奥斯卡小金人，100个中国电影入奥斯卡学院都无法真正化解国人的奥斯卡情结，因为说到底我们的奥斯卡情结呢，也是对中国电影如何发展才能够变得更好的一种期许。 正在屋顶着被放手不下

渐变成了习惯，时间悄悄地溜走。原来是我自己打碎了梦吧，在身边是最好的爱，为何最后才明白，我离不开你，我舍不得你，我相信没有真的存在。我伤到了痛，痛到了哭，我好像可以忘了重来。我离不开你，不能不爱，我会等待，不能放开你的手和你给我的温柔。心里有一种渴望再抱紧的感受，明明知道结局。 品味1033，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燕赵自古为京都重镇，因春秋战国时期地处燕国都城，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而得名。唐宋以来，借助潮白河码头和金鱼古道而兴起，素有天子脚下御驾行宫之美称。如今的燕郊成为非必应白领追捧的安家之地，是三河市连续6年入围全国百强最重要的